种爽爽朗朗的心情，所有烦恼此刻全遗忘，只想在你耳边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。古老的传说，经历的承诺，美好的感觉永不停地闪烁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靠近我的身旁。

世界变得怎么样，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眼泪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像使者依赖着月亮，像海豚依赖海洋，你是天使，你是天使，最初和最后的天堂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眼泪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。

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可能在你的印象当中呢，并不记得有萧萧这个名字，但是对这首歌呢，你一定会有印象，叫做爱要坦荡荡。而年纪越大，对爱情的态度呢就越坦荡，任何的遮掩，任何的美化，都还比不上真诚的态度和一份认真的经营。 天色是有点暗，气氛是有点蓝，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，对吧，是很简单，算是精致装扮，显得通俗不堪。你不必太紧张，只是会有点难，也许完美对我反而是假象，过去我不想谈，有缺憾也无妨，我要你的自然。爱要坦荡荡，不要装模作样到天长， 这首曲目来自萧萧，叫做爱要坦荡荡。接下来最后一首曲目呢，继续来分享一下萧敬腾。这首甜蜜的曲目就好像一阵春风吹进你的心里，海芋呢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滴水观音，外表虽然好看，但是呢其实是有毒性的，那就跟恋爱一样，还是要把握好当中的度数，才不会伤害到自己。 春天的来临，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，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，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，在天南星高雅亮洁，好美丽，哦哦哦，好美丽。初夏的来临，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，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你在天南星非凡，好活力，哦哦哦，好活力。